家事事前只是透露了萧时钦会来转会，没有披露转会的任何细节，因为当时根本就不是转会期，透露萧时钦的转会消息都已经有点违规了。再说的太多，显然就有些不把联盟放在眼里了。所以转会的具体消息，事先根本没有任何人知晓，直至三天前，大家才知道萧时钦的转会竟然是一次交换转会。 而不是收购转会。很遗憾，刘浩和贺明成了这笔交换转会的筹码。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离开都已成了定局，因为交换转会选手几乎没有自主权，这是和收购转会截然不同的。收购转会的过程是俱乐部和选手协商终止合同，而后选手再去和新俱乐部洽谈新的合同。 在这样的过程中，选手的意向可以说是起着决定性的。这真要死活都不肯转会，那谁也没办法。至于交换转会，就不存在终止合同的问题了。两家俱乐部交换选手，直接交换继续履行合同的职责，这在联盟中是被允许的。要求就是新俱乐部要完全执行原合同中的所有条款。 在这样的转会过程中，选手完全没有什么决定权，除非你放弃现在的合同，恢复自由身，那样倒是可以强行取消交易。但这样强行放弃合同就是毁约了，该付的赔偿自然是要视合同来定，还有可能被俱乐部上报联盟申请其他处罚，对选手而言绝对是得不偿失的。 虽然规则如此，但大部分俱乐部在进行哪怕是交换转会时，也不完全无视转会的意向，太过强势也会让其他转会心理产生负担，不是？但加士这次完成的交换转会，事先和刘浩、贺明却是一点招呼都没打，这倒也体现了加士对这笔转会的决绝。 直至最后时刻才被通知打包走人的两人，自然是满腔的怨念。刘浩心里明白的，这是老板在过河拆桥了。家事逼退叶秋，刘浩可算是战斗在第一线的。他那上蹿下跳的，俱乐部方面真的就一点都不知情。刘浩知道这绝无可能，他甚至有时都会有意表现给俱乐部方面看。 结果，俱乐部保持了沉默，这种情况，沉默就已经代表了支持。俱乐部总不可能直接出声表态：“你把叶秋那家伙给我赶走。”这可是会落人话柄的。刘浩也是理清楚了这些，才敢更加跳担的。但现在他总算明白了，俱乐部不表态，这是多么的老奸巨猾。 既让自己把他们想干的事给干了，完了将他扫地出门都让他无话可说，他难道能拿赶走叶秋这件事去邀功吗？俱乐部就是不承认，难道能用一句“你懂的”来说明问题吗？而且这事儿更不可能借助外界的压力，难道对媒体公布俱乐部利用我完了就甩了我？媒体问：“怎么利用你了呀？” 你答，我帮战队赶走了叶秋啊！这时，俱乐部站出来，果断一句：“我们什么时候让你赶走叶秋了？你个畜生，原来叶秋退役是被你逼的！哎呀呀，我们识人不明啊，居然培养了你这么一个白眼狼！”好了，至此，貌似真相大白了，能背的雷全被他背了，从此在圈内声名狼藉。 在粉丝眼中龌龊不堪，这还怎么混呢？刘浩没这么傻，他只能咬碎了牙往肚里咽。或许等到未来退役后，可以旧事重提，说道说道加士俱乐部的这一系列的卑鄙。但在现在，他必须为自己远还没有结束的职业生涯多考虑一些。雷霆。 在拥有萧时钦时就完全没有冠军相的扎队，刘浩可不想在这样的队伍里浪费自己的大好青春。每位选手在每次转会窗中只能进行一次转会。 所以这个夏天他已无可能再从雷霆转去新队，只能忍过这上半赛季，等到了冬季转会窗的时候看是不是能活动一下。这是刘浩对未来的计划，但就在思考未来的三天里，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当时叶秋宣布退役当场走人的情景。现在七个月过去，自己竟然也被家事强行送离。如果是叶秋的话，换成现在是不是会选择强行解约，然后潇洒地走出那窗大门呢？他一定会的。不知为何，刘浩就有这样的肯定。可是他自己呢？强行解约，这只是他和贺明在私下愤怒时的一种歇斯底里。这样呐喊的时候，连他自己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色厉内荏。是的，他完全没有这种鱼死网破的勇气和信心。最终的他只能是忍气吞声，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，继续了下一赛季的东家雷霆战队。而他本人在7月1日这一天也准备和贺明一起离开，去雷霆战队报道了。就在离开前的这最后一刻，刘浩看到俱乐部正门外家事粉丝对肖时钦的欢迎，这让他心里更加憋屈了。直至此刻，家事方面还没有正式公布肖时钦的转会细节，或者这会儿在肖时钦加入以后公开，但那时刘浩和贺明早已经去了新队。在家事，他们连一个欢送仪式都享受不到，他们在家事可也是拥有很多支持者的呀。走吧，贺明轻声地说了一句。他心里的感受可也没比刘浩好哪儿去，但是刘浩本是家事的副队长，训练室里老大，刘浩心中的那种落差却是贺明体会不到的。刘浩点了点头，目光从那些粉丝群身上移开了，最后看了一眼自己从加入职业圈时就居住的这间小屋，终于是和贺明一道走出了房门。屋外走廊却是热闹得很，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来回奔走着，老板一大早的就跑到俱乐部来观察，弄得他们不得不提早做好布置。他们在刘浩和贺明的身边穿梭着，没有人停下来问他们一句。这二人的转会，这些人或许知道，或许还没听说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他们都绝不是眼下的重点。路过训练室的一刻，两人看到里面横挂的欢迎肖时钦的横幅，真有冲上去一把火烧掉的冲动。家事老板陶轩此时也正在训练室里亲自看着工作人员们布置，眼角一瞥的功夫倒是看到门外路过停下脚步驻足的二人。陶轩立刻转过身，快步走了过来，远远就已经伸出了右手，脸上的笑容也是自然无比的，但是他到底为什么而发笑，却是谁说得清楚。老板过来，自然有很多人紧随，看到门外二人已经多少有些明白，而后就见老板一把握住了贺明的手。 要走了，感谢两位对俱乐部的贡献。 再虚伪不过的套话了，但是是老板亲自表演呢。陶轩身后的跟班们无一不露出那种十分感动的神情，是不是还要哭两滴眼泪出来啊？刘浩望着这些人的做派鄙视着。陶轩握完了贺明，自然手朝着他这边来，刘浩一边下意识地伸手出去，一边却在思量着说点什么煞一煞这家伙得意的心情。他可不想表现得像个呆子。谁知就在这时，训练室里突然一声巨响，有什么东西倒地。陶轩回头一瞅，神色立刻变了。 怎么搞的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人没事吧？东西撞坏了没有啊？现在时间还早，不用这么着急，大家慢慢弄。 陶轩这一边说着，一边已经大步过去查看情况了。一堆跟班再次紧随，刘浩已经伸出的右手就这么晾在那儿了。 他终于看起来确实像个呆子了。陶轩处理完意外，还会不会过来继续这儿没握完的手？没人知道。但刘浩已经没脸再撑着手搁这儿等下去了，脸色铁青，说了一句走，扭头就已经离开。和贺明两个走到电梯口，不想却被两个俱乐部的保安拦下。 刘副队，小贺。 保安很礼貌地和二人打着招呼，但说出的话却让两人火冒三丈。 崔经理吩咐我们带您二人离开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会偷东西还是会装炸弹啊？要不要搜搜身再离开啊？ 两人这几天气儿怎么可能顺呢？刘浩刚才更是又被晾了一会儿，这会儿终于爆发了，声音轰轰烈烈的。 您误会了。 保安连忙道， 我们是带您二位走一下侧门，正门现在人多，恐怕走不出去，尤其您二位在俱乐部这样的人气啊。 二人一听顿时也明白了，就是不让两人走正门罢了。不过这个理由嘛，却只说了一半。正门围着大批战队粉丝，他们两个想走出去确实也不容易，换在平时两人肯定主动申请走侧门了。不过今天嘛，两人倒还真想就走走正门，耐心地给粉丝们签签名，告诉他们二人要离开的消息。这是萧时清的欢迎团，但是两人想先把这搞成自己的欢送团。俱乐部迟迟没有公布转会细节，这或许是有什么考虑吧，但这二人现在就要提前透露，让俱乐部有什么计划的话也受点影响。所以这安排保安走侧门保护二人，这的确是个很站得住的理由，但是吧，却绝不是主要理由。俱乐部方面也已经考虑到这两人一走正门，这欢迎团的氛围就要有些变，所以早做提防，盯着他两个呢。 哼，这没什么，粉丝的热情我们也不是没见识过，我们应付得了，完全不用你们操心。 刘浩冷冷地开口了。 两位还是听我们的安排吧，不然大家都难做呀。 保安依然在劝。 难做？有什么难做的？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，难不成我们不听，你们就要绑我们出去？ 刘浩继续冷道，这要真把他们强行从侧门架出去，那真够得上是个丑闻了。 那当然不会，两位如果坚持的话就请吧。 保安让开了电梯。